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通惠河北路北辉桥到四惠桥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出行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您是来我们节目当中是吊嗓子的是吗？ 是因为一定要学习下老白的风格。 嗯， 但我发现最近我的这个调门好像要比老白还要冲一点，对不对啊？有没有？ 我们其实每一次老白在 Hello 这嗓子的时候没有那么长。 老白心想，我没有跟你比这个。 所以铃铃铃，下班的时间已经到了。 是。 刚才我还在开麦之前和顾鹏聊天，就发现说，哎呀，每到周五的这个时候心情都大好。 是，然后呢？为什么？ 要做那种广播体操整理运动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要下班了。 但是今天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才上班路才刚刚开始，有没有啊？ 对，就是因为稍后就是我们做完两个小时直播之后，还会到现场和我们选出的30名 VIP 见面。 所以你现在还有准备全新做运动的这样一种想法吗？ 当然啊，因为今天在现场我不用表演什么呀。 啊，好吧，全部都是我们的事儿。所以我们先来一首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今天一开场的时候，我想送这首歌曲给各位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伊森告诉我们说，海胆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生物，有的时候身价会暴跌，有的时候会涨停。总之，我们希望现在下班路上各位朋友心情是涨停状态。 不想自己伤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去哪里算命好难多言语，靠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上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眼中国民，假装二十几张元旦买还不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郭鹏又出现了。 你为什么要尬笑一下？就在我出现那一刹那， 就因为觉得很亲切啊，就是咱们这次活动也是早晚联动嘛， 是， 所以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另外两位主持人现在已经在前线了，赶赴前线的路上， 感觉变成娱乐最前线的感觉。反正他们呢，现在在前线呢，在做一些准备的工作， 是 以及前期的调研的工作，还在调研哈。当然我们呢，我觉得在这里继续为大家送出下班路上的这种精彩的心情了哈。 对，总之呢，这次活动是北京音乐广播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名字叫做《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主题活动。而且我们这次也特别邀请了30位 VIP 听众，和大家一起来看球赛、喝啤酒，对不对？ 对。而且呢，去享受一下音乐和体育带来的无限欢乐。时间就很简单了，就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呢，其实我们会有一场比赛，那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首个四强名额的诞生嘛。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法国迎战乌拉圭的比赛哈。所以呢，北京音乐广播呢会特别联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策划了这一次王牌嘉年华伴梦想着陆的特别活动。我们也刚才说到了，邀请30位 VIP 听众。准确的时间，就是我们活动的时间，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半啊。 报名虽然已经停止了，但是硬要路过的朋友，我们也是欢迎的。 情人已经离开，姐妹常在，曾爱的死去活来，只留下他的皮带，到头来血拼比爱情更实在，爱自己也是爱，把伤害和悲哀都塞进手袋，把头扬起来。洗刷一身的风沙，在舌尖开花，不要轻话，为自己潇洒又不对吗？他还不如被尝到冰茶，醉就醉吧，不必虚假，一呀换呀，痛痛快快，不为谁存在。 长岛冰茶来自梁咏琪。顺便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今天准备来到我们现场的朋友最好提前做好计划，出行计划，因为那个附近啊确实停车位是比较难找的。 不是你这样关联的，我以为你要跟大家说要提前做好计划去喝什么冰茶。是长岛的呢还是其他地方的？ 我们还是要提示今天晚上开车的朋友，来一杯摸摸茶比较好。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王牌推荐。 叮咚开始推荐。 为什么是叮咚的音效？就来我们节目就自带音效了，已经现在不需要我们的 BGM。 不是，我就是刚才在想，如果是艾科出来的话，应该先跳出来一个叮咚 铃铃铃 铃铃铃。哎呦，还是你的音效库比较多一点哈。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世界杯的赛程安排。 好嘞， 比如说今天晚上呢是法国对阵乌拉圭的比赛，而且我们这次也是和30名 VIP 一起现场观赛。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名单今天就会决出第一个了。 是法国对乌拉圭的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关注。为什么呢？因为乌拉圭虽然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获得的眼球不算特别多，但是呢他的实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毕竟上一场比赛是2-1战胜了葡萄牙，送 C 罗回家的一支球队哈。另外呢法国队呢则是上一场比赛4-3送梅西回家的一支球队，他们俩一起呢将梅罗这个球员送了回去，就是将近于最喜欢的这位梅罗送了回去哈。 那他俩会不会比翼双飞？ 那不能比翼双飞了，这场比赛只能那是折断一翼，看到谁能够能够赢掉对手，能够继续往前挺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还挺好看的哈。 好了，那我们关注完这场比赛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凌晨2点还有巴西对阵比利时的比赛。 哦，这场比赛就更好看了，因为呢，我是巴西和比利时的双料球迷， 哇， 所以这场比赛对我来说真的是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我选择好好的去观看一下这场比赛。 那不是忍痛割爱的感觉？ 割爱不知道割的哪边爱啊？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就是这两场比赛算是很多人认为的这个决赛的提前预热，因为确实这几支球队都还是挺有实力的哈。 另外呢，明天晚上瑞典对阵英格兰，还有东道主俄罗斯对阵克罗地亚队，也将分别一决雌雄。还有世界杯的四强名单就在这几场比赛当中陆续出炉，也请大家陆续关注一下。 而且我们这个晚睡早起世界杯这档节目呢，每次到现场的时候就会有7个进球，所以今天晚上法国对阵乌拉圭场比赛会不会也出现7个进球呢？ 就是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大比分环节，是不是？ 没错啊。 其实说到世界杯呢，要隆重推荐一下我们这次今天晚上举行的这场活动，叫做世界杯王牌嘉年华第三场活动。 对， 我们今天真的料很多。你比如说我们邀请到了高峰。 对， 我们邀请高峰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时候呢，会和很多这个我们的听友来进行颠球大战。 你知道是高峰哎，高峰可是当年很多人万人迷，而且小的时候的这个著名的偶像了啊。像我们呢，这个97年他那一颗进球真的是一直在我们的心里一直在流淌着啊，因为那颗进球呢是会唤起少年对于足球的一种热爱，所以呢现在现场能够见到高峰，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也还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同时他还可能会现场跟你一起玩一玩这个颠球的游戏哈。 对，就带来一波大回忆，除此之外呢还要是虐一下你就那种感觉。 干嘛了？ 颠球对于高峰这种职业选手而言就是一小菜一碟啊。 那你刚才那句话就不对。我跟高峰颠球我输了能叫他虐我吗？那我很享受好不好？ 好吧，有这个心态就好。 对， 当然呢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乐队驻唱，当然也会今天加入到一个新的元素，就是 magic 啊，魔术师啊。 对，昨天那个老白在这个节目当中还跟我说，我说你小心我现场明天即兴 cue 你。我说怎么了？就其实我们 你要去当董卿的角色是吗？ 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些元素都是幌子 啊。 今天晚上就是看我一个人来表演，他就这意思。 好吧好吧 好 吧， 开玩笑了。总之我不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加入到我们这次的名人堂当中了，还有一些朋友没有进入到我们这次 VIP 的候选名单。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会有更多陆续的线下活动等待各位朋友， 是 一首好歌送给你们，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的平台。 白杰 FM 就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就是了啊。 好的 V。You can be the best. You can be the King Kong b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beat the war. You can talk the guy go banging on his door.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You can be a master. Don't wait for luck. Dedicate yourself and you go find yourself. You can run the mile. You can walk straight through hell with a smile. You could be the hero. You get the gold. Breaking all the records if I never could be broke. Yeah, do it for your people. Do it for your pride. You're never gonna know if you never even try. Do it for your country. Do it for your name. 'Cause there's gonna be a day when you're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Yeah. And 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be truth seekers, be students, be teachers, be politicians, be preachers, preachers. Be believers, be leaders, be astronauts, be champions. 最前排，王牌推荐。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就是我看到很多平台上也就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啊，这次为什么没有选到我？其实，我们这甄选的过程还是比较缜密的，相对、当然也有很多错过的一些老听友，比如说， 其实我们就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这一次就是可能确实呢人数比较有限的哈， 对， 那如果这一次没有希望的话，我觉得下一次其实一定可能会有你，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大家还要放平心态了，对不对哈？ 对，那除此之外呢，除了我们这个周末有这次好的活动和大家推荐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综艺节目要和大家来推荐，就是蔡康永和小 S 主持的综艺节目叫做《真相吧花花万物》，今天全新上线了。为什么要笑？ 我笑的是好像 怎么了？ 这个连接的好像不是特别有关系啊啊！不过没关系了，我觉得就是说白了呢，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这方面的赛事，但是呢，在闲暇之余呢，我觉得综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也可以调剂一下你的生活哈。 是。 那真相吧花花万物呢？这一档综艺节目呢，今天是全新上线了，首期的嘉宾是谢娜。这个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因为呢，因为在六月份的中旬的时候呢，花花万物就已经播出了先导集，但是到今天才播出第一集，也算是很长时间的一个伏笔了啊。 对，而且这档节目呢，也是一档观察当代人消费行为的综艺节目，哎，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而且老搭档蔡康永和徐熙娣再次合作，笑点十足。 是， 在之后有人透露说还会有林志玲啊、大 S 呀、还有二哈林更新陆续登场。当然要和大家推荐另外一部综艺节目，就是最近我在热追的，就湖南卫视慢综艺叫做《向往的生活》第二季，今天晚上将会迎来收官之作。 你在热追，关键是你是怎么热追的哈？ 就是因为这部我是从第二季才开始看的，但是我看完第二季之后不太够，然后从第一季开始翻看， 就相当于又重新又回看了一下第一季。 是，你会发现这部综艺节目是一个有魔性的节目， 对， 因为它会让你一直不断的看。总之，我给它贴两个标签，一个标签就是下饭，另外一个标签就是治愈。 我感觉好像你刚才说的那是一盘回锅肉哈。当然呢，我觉得这趟节目呢，在山清水秀的这种世外桃源当中，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嘛。那这一次呢，离开了山清水秀的这个世外桃源之后啊，黄磊、何炅以及嘉宾们都还是非常不舍的，所以呢，他们会自己亲自晒的梅干菜呀、菜籽油啊，都装得满满的。 对， 其实这档节目在第一季的时候反响一般，但这一季的收视率却非常好。 对， 可能是我觉得也算是有一个培育期嘛。另外就是大都市的人来说呢，一开始可能对于农家生活有点不适应，但呢看了以后呢，就好像真的有点去慢慢的向往这样一个过程。 对，你不妨试想一下，就是每天我们经历的堵车啊、挤地铁啊、加班啊、送孩子上辅导班，我们的生活都是节奏太快了，压力又过大。而看到节目当中这些人就是回归田园生活，那种种菜干农活特别简单的生活， 对， 每一天就为了那一顿饭，觉得说这种日子才是真正的生活，才是大家比较向往的生活。尤其是搭配着向往的生活的时候呢， 呢，你会发现向往的生活当中缺一不可的部分就是自己最挚爱的朋友们。 对， 当然黄磊和何炅在这整期节目当中都会和他们非常熟悉的朋友相拥，而且又重温了当年他唱过的这首歌，边走边唱， 感觉你快热泪盈眶了，我们赶快听一下吧，好不好？ 来听黄磊边走边唱。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隔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都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终究还是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 来自黄磊版本的边走边唱，虽然这首歌曲被大家就是现在很多朋友知道是因为另外一个人，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的，而且在第一季的节目当中黄磊自己透露说他再也不唱歌的原因就是因为陈志远，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人， 是 对，所以也是很可惜。 所以有人说我长得像黄磊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算了吧，因为我觉得只是气质还有点相似而已哈，就是歌声的话，我觉得我们俩还是不是一个类型。哎，你为什么发出跟镜子一样的质疑啊？ 就是中年大叔范儿是吗？ 不是，就是温暖清澈的阳光范儿。 现在我跟你说，你们这个标签还挺火热的呢。 什么我们这个标签？ 比如说程嘴说他特别喜欢黄渤，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说黄磊，你干嘛说到黄渤这个问题啊？ 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就比较火热，因为山峥哥哥的出现 啊， 又掀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情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泼在昨天、哦、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忽然之间你经历了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在离开我之后还停在原点，而我在离开你之后不断往前飞，转眼之间我的世界一步一步。 再遇见来自苏打绿， 嗯， 所以相隔一周的时间，我们今天晚上又要再次和大家 say hello 了。 是，再遇见大家哈。 今天晚上你有什么节目和大家准备的分享的吗？ 今天晚上吗、嗯、我现在就分享了，晚上大家还看什么呢？ 不，你可以透露一下吗？ 啊， 是不是？ 今天晚上呢，我将作为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主持人在台上跟大家相见。 好吧。 好了，只能透露在这里了啊。 好吧，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福利放送给各位朋友。 嗯。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嘿，什么福利呢？ 要赶快说一下了啊！今天呢有没有奖品来着哈、啊？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的价值50元的展会的门票， 嗯、 从7月6号到8号在北京的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件玉乐器以及生活精选品牌的是一网打尽啊！ 对，我们在现场可以听音乐，然后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ve Show。锁票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大家记得关注白杰 FM 的平台，阳春白雪的白、嗯、 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回复5个字、 嗯、 音乐生活展，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哦。 对，音乐生活展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杰 FM 就 OK 了啊。 对，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有一个锁票的链接， 嗯， 然后通过那个链接你可以带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去感受一下现场。 是 来自 Alan Walker Faded。 可能今天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最关心的一句话就是 When are you。 对， 因为有一条消息说中国游客在普吉岛旅游的时候发生了帆船事故啊。据报道有36位中国游客获救，但是呢目前失踪的人数是在53人当中，也是有50名中国游客的。 是，有亲历者说呢，之前还是大晴天在海上钓鱼来着，但是呢不到10分钟的功夫呢忽然转成了特大暴风雨，整个这个浪呢是要比船身还要高，所以呢船身几乎是呈90度的摇摆。 对， 所以呢今天呢有消防的专业人士呢分享了一些沉船事故自救的方法，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防患于未然一下哈。 对，比如说专家说海上事故当中有70%受伤的人啊，其实都是因为事故发生之后的惊慌失措导致的。尤其在惊慌之下容易导致推挤啊踩踏事故，所以如果万一在海上遇到危险，尽量保持冷静。 总结三个字，不要慌，对吧？不要慌哈。另外呢，如果呢是沉船事故要跳水的话呢，一定要穿好救生衣，从较低的位置去跳入水中。如果是左右摇摆的话呢，那么要选择在船头或者是船尾入水，要尽量远离船只，以免被卷到漩涡当中。因为你知道，你如果跳进去的话，在船身中部，那么它来回摆的时候，有可能会形成漩涡把你吸进去哈。 对，其实我们在说这些防患措施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是一耳朵进一耳朵出，因为就算是真的， 你好好跟人说的话，人家还是会听。 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你去出去玩的时候，你也会深有感触。比如说有人安全工作人员过来说，请你把救生衣穿上。还是会有很多朋友不愿意穿紧绷绷的救生衣。 那你每次会穿吗？ 不会啊，我当然会。 我就是那种，穿的紧绷绷不舒服的人，是因为我自己体型太大。但是我每次还是会选择把它，哪怕有点紧，还是把它穿上啊。 对，这对自己好嘛。像在这个事故当中，其实很多游客都落水了，但在入水之后呢，千万不要拼命挣扎。尽量是安静的漂浮状态来保存我们的体力。 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大家这一条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海水的温度比较低，所以呢为了保持体温的话，你可以缩成婴儿状，具体呢就是双手在胸前交叉，双腿向腹部蜷曲。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吗？ 对，为什么？ 这个动作会很好的保护你心脏的温度。这样的话呢，海水它虽然会让你全身降温，但你的主要的内脏器官其实温度还是在水准之上的，所以会让你在那块呢会漂浮更长时间，或者是有更多体力来等待着救援哈。 对，所以听到这些之后，我们还是要友情提示啊各位，很多家长都会在这个暑假期间带领自己小朋友啊出去度假游玩，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尤其是去海边的时候，或者说去多雨啊地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说查看一下天气。 是，当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快乐，也同时呢祈祷失踪的同胞一切平安啊。 有什么好假装，真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 Annie 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是。 以前一直觉得说一个人旅行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 虽然说一个人的行李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啊，但是一个人的行李总是觉得有点孤孤单单，不妨在这个假期之余，结伴而行是一件相对比较安全的事情。 说好看你继续怎么延伸这个话题。但我觉得对于 Penny 戴佩妮而言的话啊，他最好呢还是有的时候要好好的一个人去唱歌，同时呢避免抓大腿，然后要别人要他怎样这样一种感觉哈。所以一个人去拉行李这件事对他来说还蛮好的哈。 我觉得他小身板能受得了吗？好吧，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萌， 等会儿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王牌关注。 嘿嘿，我们又回来了。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但是现在呢，我们要一转画风，说一个怎么那么快的一个事儿。 是 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还是挺火的，说姆巴佩火了，为什么跑这么快呢？ 对，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挺奇怪的，人家跑那么快有什么可奇怪的哈。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在这个今天晚上我们要娱乐最王牌以及早音乐秀联合起来呢，会做一场非常非常大的嗨秀哈。然后呢，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关注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来自于俄罗斯世界杯的八强赛的首战，来自于法国队迎战乌拉圭的比赛。那比赛还没有开打，法国队前锋姆巴佩上一场比赛由于打进两个进球，还有一次间接的助攻，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人呢把他批成了复仇者联盟当中超级英雄黑豹的样子，还夸他具有超人般的速度与体能啊！ 而且这位98年出生的世界杯能力者，4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足球了。他的父亲就是一位职业足球教练，母亲呢是一位手球运动员。你看。然后姆巴佩呢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是一位足球运动员。 对， 可以说是说他们家就是体育世家。 是，这绝对是体育世家。而且呢他自己呢11岁开始接受足球训练，说实话这个年龄呢也不算特别早，我猜他之前应该也会经常去踢足球了哈。当然呢15岁呢就进入到了摩纳哥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如今刚满20岁就踢到了世界杯。而且我要多跟你说一句哈，前年的他呢是带领着摩纳哥足球队打入了欧冠的4强，当时他只有18岁，而且几乎每场比赛都能进一个球，所以去年呢就已经转会到了法甲的豪门巴黎圣日耳曼队。而现在呢他也变成了皇马的这个囊中的目标。 对， 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能够火箭般的速度上扬的话，我觉得说的就是他了哈。 对，还有这个皇家马德里的足球俱乐部前锋卡里姆本泽马曾经说他就是一位现象级的球员，而且把他和内马尔相提并论。 对，而同样呢效力于这个而同样呢这个门将布冯哈，也夸奖了这个姆巴佩，说他天赋异禀，是一位用头脑踢球的小伙子。反正呢最近呢针对了法国球迷有一项调查显示，有55%的人法国球迷认为姆巴佩是法国最佳的球员，而且现在还没有20岁啊。 击败阿根廷打进八强之后呢，法国队的队友们给这个姆巴佩起了一个新的绰号叫37。 为什么要37呢？ 因为这个数据显示说姆巴佩在比赛当中带球突破很多选手，最高速度达到了惊人的37公里/小时。 为什么这么快呢？ 就是有凑热闹的媒体啊，为此走访了很多名这个短跑专家，最后得出结论是姆巴佩的盆骨位置比较关键。 骨盆位置， 骨盆位置， 盆骨是一块骨头啊。所以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人叫骨骼清奇嘛，那我们能不能让姆巴佩说明他是骨盆清奇姆巴佩啊？ 不过就是面对这位冉冉升起的足球小将，今晚的对手是乌拉圭，却扬言啊，就是一个姆巴佩拯救不了法国，这就热闹了。 这话说的感觉好像是11个姆巴佩才能拯救法国一样哈。 那么到底赛果会如何呢？我们也是在今天晚上拭目以待吧。虽然说我看不懂足球，但是 我今天晚上准备这个，在看球赛的时候，在旁边沏一杯清茶，默默的看着你们呐喊助威。 所以你放了一首这个跟沏清茶非常相关的音乐啊。 对， 我觉得我今天晚上给我来说呢，比较重要的是。还能不能够进七个球所以呢而且我觉得虽然你艾科自己说自己看不懂足球了但进几个球这事儿你还是比较关注的对不对啊 好吧我今天还是像一个老人家一样坐在旁边看你们静静看球就好了来听羽泉归园田居 鸟追也无婆娑 在一朵一句插在你就我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追一首牧笛暖在你心我看那斜阳小山坡 什么才离开又为什么而归来故乡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 走几个路翻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 有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 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写成的快乐 在翻一座山路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句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 采一朵野菊插在你就我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追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斜阳笑什么 在我们喝着清茶听着歌曲的时候呢 我们又想起了姆巴佩 没有这个时候应该郭鹏来点刺激的比如说给大家抛出一道关于世界杯有关的题目 这很刺激吗 因为就是很多伪球迷不太清楚啊 好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简单了哈、那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姆巴佩这件事情对不对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打进了八强之后呢法国队的队友给姆巴佩起了一个新绰号这个绰号叫什么因为这个绰号是一个公里数对吧、这公里数呢其实会显示出姆巴佩有非常高的带球的速度 是39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家粉阳春白雪的白人 杰地灵的杰 我们稍后回来啊 拜个一百八年 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 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写上的快乐 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 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 采一朵野菊插在你就我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 吹笛声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喂，已经多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谢谢啦，伤害我的人，让这一切都随他去吧。大口吃肉，大口的喝酒，真心的话要说出口。只要你们在我左右，在我左右。 来自黑薄荷，嘿朋友要加油，真心的话要说出口。所以今天老白不在家，真心话一定要说出口。 老白在家你就不要说出口吗？ 没有没有，就是希望这100块抓紧时间赶紧送出去。 是啊，所以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一开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就刚才说到了姆巴佩这名球员速度简直超快的啊，所以呢他们最爱他的法国球迷呢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呢是一个公里数的名字啊、 就是、 说明他有那么快，对不对啊？ 是39号吗？ 对，是39这个数字吗？是或者不是？ 记得我家北京地址手机号码到白街粉，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我们等着你哦。 亲爱的朋友，想要去说的就说出口，傻了吧，你继续装吧，只要你高兴都无所谓啦。开心吧，别忘了回家，还有你的老爸老妈。世界很大，都要拿得起也放得下。大口吃肉，大口的喝酒，真心的话要说出口。只要你们在我左右，在我左右，刀山火海都不怕。 你要加油啊！ 对，听出来了啊！ 两位朋友已经现在在现场了，但是我们先让他们稍安勿躁，屏息啊，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等一下就开始一场点球大战了。 主要是罚点球这件事情呢，就是情绪很重要哈。如果你太心急或者心焦的话呢，基本就是罚不进的这样一个结果了哈。 所以一条广告之后，请他们踏点登场。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榜。 两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有请他们先出来打声招呼。 好了，我们来先有请他们啊。 Hello， Hello， 二位各位好。这个， 然后你说说，他说这个。 Hello， 先说一下啊，来，我们先问一下，这个皮皮在吗？ 在的，我 在啊。皮皮是这个早上音乐秀选送出来的哈。 对。 西柚在吗？ 在。 哎，一男一女啊。 啊，我看咱们俩是不是已经把那个收音机关掉了呢？因为我隐隐约约听到旁边好像是有那个收音机的声音。 二位呢现在要保证保持住的这个把收音机关掉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好这个连线的时候呢会没有什么杂音的干扰。所以呢我们白给100块的这个3.0的玩法你们俩现在知晓了吗？ Hello， Hello， 知道我们这游戏现在怎么玩了吗？ 要不我再重申一下吧，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要选出一位守门员，还有一位点球员，然后三个方向左中右同时开喊，要听我的口令，三二一的时候你们同时开喊，然后要同方向的人就是这个球是被扑住了，如反之就进球，好吗？ 好的， 好，准备好了吧？ 哎，我觉得两个人呢，好像都还比较有底气、有信心的感觉。我们来三轮，是不是？好，第一轮， 三、二、一， 躲 躲。 哎呦， 这就 扑 住了。 等等等等等，我又忘掉一个小细节，就是你们俩谁是守门员？让女生当守门员吧，比较好。 就刚才那把，我们先算预热一下，好不好？哈， 给大家热热身。 谁当守门员？是皮皮还是西柚？ 西柚做守门员吧。 西柚做守门员，好好好。哎，你看皮皮还是很有绅士风度的哈。 嗯，好，那我们再听口令哈。 好， 我说三二一，一拜开始啊，三二一， 哟 ，go。 那就不能这样，而且我怎么 不是？是因为他们俩之间，对他们俩之间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听觉上的误差， 嗯， 所以就是刚才那一球没有进。 啊，所以刚才球没有进， 对啊， 被扑住了是吧？ 对对对， 好， 来，我们再来一局，三、二、一， 躲， 三、二、一左右，哎，那就这球进来啊， 对对 对 对， 对哈、 啊，就是同泽就被守住了，所以现在是1-1的比分。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战况现在有点这个越来越紧张了，我感觉好像是乌拉圭对这个法国的这种感觉哈。 嗯，我们再来最后一局哈， 嗯， 三、二、一， 又 躲。 哎，球进了， 又进了，怎么回事？哎、今天就是1-2的成绩。 对，恭喜一下皮皮哈。 所以我们的西柚真的很抱歉，今天没有获得我们这次的这个大奖。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是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一次鼓励，好吗？ 好好，谢谢。 嗯，那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我们也有请早安音乐秀的这位选送出来的球员， 谢谢、啊、 稍后把你的二维码发送到白金 FM 的平台上，好吗？ 好的， 有100块的小红包来送给你。哎，还最后问一下，你今天是比较支持法国队呢，还是比较支持乌拉圭队呢？ 我支持法国队，法国队是冠军。 好，好，好，这是支持法国队的 姆巴佩 啊。 嗯，好了， 姆巴佩圈粉了。 好， 好， 那今天晚上会来我们的现场吗？ 嗯，我没有报名，很遗憾。 哦，那会路过我们的现场吗？如果要路过，或者恰巧路过，或者硬要路过的朋友们，都是非常举双手欢迎的。 我就硬要录过是吧？ 总之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现场嗨唱一曲好不好？因为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大合唱的环节等候你们哦。 嗯，好的， 好，拜拜。 好了，感谢皮皮，感 谢， 哎， 谢 谢 二位 啊。我怎么觉得我的角色被他抢了？他刚才说谢谢二位，很可爱啊。 牡丹儿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都银质的铁牙，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都银质的铁牙，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叶儿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亲爱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我感动的弹奏着苦涩泪的首尔歌，缤纷的音乐盒布马还旋转着，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长大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 边唱边倾听，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边走在西边总有曲折的声音，我总是看着风中摇曳可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阴凉，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轻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哦，你怎么说玫瑰象征着爱情，那张的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长大的有梦就大声唱歌。 我把手中手一直的走，倾听香烟的浓郁盘古雕像闪烁，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有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透，还有干净泉水大鼓掌印，橘子也闪烁，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 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串轻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珍惜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收获。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冰棒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漩涡。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冰棒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来自 Will 潘玮柏这首叫做《亲爱的》送给你们。 嗯， 当然呢，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这个听前奏来猜歌曲的环节了。 是这个环节我超爱的，因为呢，我基本没有猜出来几首歌曲啊。每次当我当一个听众的时候，我基本没有知道你们放的那首歌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其实这首歌曲可能会有一点点小难度。 真的吗？ 嗯，我们就只需要让大家回答是或者不是就好了。 啊，这么简单？ 嗯， 好。 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的吗？三二一走。 一个不小心， 我怎么觉得大家应该都能猜出来？ 一个不小心就嗨。 对啊，是谁嗨了一声？哎哦，那首先说刚才那声是我嗨的，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猜一下，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是王菲的吗？哈， 没有啦。总之，我就是这个节目的破梗，我觉得。我们先来听一下《花样年华》怎么说。 黑魔，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消除胆苦思冥想的盘算，怎样才最自然，我一个下午

增进国际音乐教育行业的交流合作。最后来关注成军28年的老牌摇滚乐队面孔乐队带着全新 EP 幻觉在北京举办媒体见面会，同时宣布启动全国巡演。老狼、高旗等老友登台助阵，张楚等人则默默在台下助威，现场变成了一个摇滚人的大聚会。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部城区莲花石东路、北部城区学院路以上路段出城方向车行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左家庄桥到五元桥、北高桥到北沟路段车流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起后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一直生长在心。 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 素描 晚上18:36，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珂。 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时段的郭鹏，我已经进入状态了。 所以我们现在又开始要走心了，又来到我们的音乐素描的板块。 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一首比较生僻的老歌，李克勤和陈建奇那首《合久必婚》，分享两个故事，你先来。 好，一个男人对自己说，明天见面的时候，明天晚餐时，明天散步的时候，明天拥抱时，我就准备向你求婚。而女生在心中回答说，我等你啊，静候佳音，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等太久。于是你会发现，男生在第二天用这首歌的部分歌词和他的太太表白，他这辈子做过最好的决定就是和他的太太结婚，所以爱够了就勇敢的结婚吧。 第二个故事来自米娅，她说李克勤的这首歌你曾经推荐给我听，一个月后你嫁人了，余生没有你，听了这么多年总觉得合久必分，分久就不会再重逢了。生活最讽刺的是在于你不想得到的东西却偏偏像潮水一般涌上来，你想得到的永远都不属于你。这首来自李克勤、陈韵琪带来的《合久必婚》，送给你们。 那大概未算学懂保护别人，在无名无份以致我们拖拉至今，令你未放心，全程做我一世证人，仿佛还未够相衬。 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 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 凭我爱你，只 么久，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为何未够好？ 你对光太好，怎么知道？ 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我给你的都会做到。 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 谁能给我好？我也想知道。 怎么知道？ 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 总可等跟以前到老。 任地厚天高， 会够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意愿不够。再转浪亦不相信，未结婚便要分，每一步都离别过，更大家望多么漂亮理由。 爱不够，只不过是借口。 凭我爱你 这么久， 亦没信心走出教堂，没理由。 为何未够好？ 你对我请听我预告。 花都，我给你的都会做到， 并未求什么，唯一只愿想你安好。 为何未结婚？ 你有你 我也想知道。 怎么知道？ 就算这相貌从未讨好， 总可当跟以前到老。 任地厚天高， 为够也都想得到拥抱。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 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我答应最早来到。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你好，我是国榜。 又到了我们主播私房歌的环节了， 耶、yeah ！ 所以那今天你先来分享两首歌曲。 好的，今天呢，我本来呢准备分享一首英文，一首中文来着哈、嗯，但是我后来想呢，今天晚上就要看球了，何必分享一首英文呢？两首都整中文的哈。 你这，那稍后我都不敢分享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 一首英文歌哈。 对对对， 没有，就是今天英文歌的这个额度留给你，好不好？ 没关系，好吧。 对，我第一首歌曲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于小鬼的 Good Night， 作为去年中国有嘻哈的一位出道的选手啊，今年呢也是加入到了全新男团偶像练习生的 9%、嗯、本来呢我是没有想到他会用这样的一种 jazz hip hop 的曲风去赢得大家的对他的一种认可和这样的一种赞许、 嗯、 但是呢当我前两年听到了他这首 Good Night 之后呢，我会发现哎，你别说人小鬼大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存在啊，因为这首歌曲当中还真的有挺浓情蜜的感觉， 对， 然后呢有一种透露是一种跟他的年龄有点不相称的对于爱情当中的一些理解、 哦、 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Good Night， 当中呢我觉得你一定会找到一些比如说蛋堡啊，比如说一些在深夜当中可以听到那样的一种绵绵情话的感觉。 总之我还挺期待你推荐的。 是，所以呢周五的晚上用这样一首歌曲来跟你 say good night， 今天晚上一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夜，在歌声当中来感受一下小鬼为你送出的晚安 good night。 所以那就算了吧，让我们共享时间，把烦心事都先留给明天。 Oh baby， 今晚我们都忘记过去，把记忆点都加湿过滤，酒杯又再次举起，因为谁的笑声，感情很理所当然，不在乎谁造成。我从来都不会介意你说的规划，你说不想伤害，其实没那么伟大，但我总是被这些问题给缠住，慢慢的想要克服它，变成一种难度。感 我的男主，锁匙加速升温达到可燃度。那天我醉了，并不是因为酒有多烈，享受着距离不知如何发泄。 Baby listen， 你感受到我卑微呼吸，你累了身体你根本懒得搭理。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停留在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而你我不再联系。有些话其实难以言语的，那么说不出就吞下吧。到现在还迁就他，熟悉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你知道多少个夜晚，我甚至不能习惯，像是烟嘴上残留的口红印，在熟悉的体温也曾在我手里的手里。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多美好。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yeah.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好，我们来听到的是 Good Night， 怎么样感觉？ 其实我每天还比较期待，就是你跟我分享一些歌曲的，比如说上一次跟你做的早间节目，你跟我分享那个Swag 午觉的时候， Swag 午觉啊， 对，我在晚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把这首歌作为主播私房歌来和大家推荐。我觉得还是属于一股清流， 清流 会让我们的这个歌风啊歌路变得不太一样。 是，所以呢，今天其实我推荐给大家两首歌曲，都是新进的最近才上榜的单曲哈。除了刚才的这一首小鬼的 Good Night 之外呢，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呢叫做 Friday 超展开，是一首 Funky 来着哈。我自己呢非常喜欢 Funky 这种节奏，尤其它的名字叫做 Friday 超展开，周五应该用怎么样的一种展开的形式，我就在歌曲当中随着这样的一种节奏，你应该能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来 come on， 来听听看。 这份老根直奔吹醒又全部重演，我的天，明明读的书不犯贱，怎么长相我也被讨厌，明明口味吃的不咸，身体却依然讨厌， 生活没有消遣，我就是别人的消遣， 消遣为你就是传奇需要启动。 Friday 梦追剧加购物手指过冬， Friday 梦很爽和我的展开， 跳不起大怪， 就是 Friday 魔术，哼着哒哒哒哒。Thank God it's Friday， 天还没算累，故事早展开， 该大声张开， 就是 Friday 魔术，小心别冲太快，马蹄跑掉比马还快，走了也不说声拜拜，这个眼泪大片免费，是否运气彩彩？放上的歌很需要各位的关爱，宝宝关怀。 地上行政总是便秘，表面几通常很便宜，发现一身血迷人，从不过便秘 的宿命。 男友还不搭理，直接还放 EBFB， EBFB 危机就是传奇，需要启动。 Friday 梦追剧加购物手指过冬， Friday 梦很爽和我的展开， 跳不起大怪， 就是 Friday 魔术，哼着哒哒哒哒。 展开。 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主播私房歌，我是艾科。 各位好，我是刚才已经过了一把瘾的郭鹏。因为呢，有人说呢，给我一个绰号叫节奏郭，因为我特别喜欢用节奏的歌曲嘛。 是， 所以刚才这两首歌曲，我觉得节奏已经带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已经大汗淋漓了哈。 所以接下来时间该我跟大家调整一下戏路了。 是， 今天我和大家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来自他们的一首歌曲叫做 Superfly。 Mind got me thinking, wanna say, can you give me a reason?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I'm in love with someone, but I'm not sure. She can love someone back the way they love her.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Don't be me. If you wanna go, you can leave and leave my heart alone.Waking up to nothing when you're super far from home. And I watch you fall asleep at night and lay there on my own. Got me begging for affection, all you do is roll your eyes. Broken down, I've had enough. If this is love, I don't want it. Give it time, come on babe, it's been 10 months. You should know, do you know, know what you want? 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ink so. Make it work, know it hurts, but I'll go there. Do the same, can you show me that you care? Gotta hope so, but I don't think so. Don't be me, if you're here for good. I'm gonna need a little more from you.Waking up to nothing when you're super far from home. And I watch you fall asleep at night and lay there on my own. Got me begging for affection, all you do is roll your eyes. Broken down, I've had enough. If this is love, I don't want it. All my friends keep saying that I'm way too good to you. But my heart is so invested, I don't wanna face the truthYou still don't even try. Broken down, I've had enough. If this is love, I don't want it. 这首歌曲我特别喜欢， 是 因为这首歌曲是来自我超级酷爱的那支乐队，就是美国洛杉矶的几个帅气男孩组成的 Lenny。 而且他们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那首叫 13 的歌曲，也是非常好， 13。 对，所以这首轻电乐电音的歌曲想推荐给大家的原因，就是因为马上到周末了嘛，是不是可以欢度一下， 欢度佳节的感觉。 对，除此之外呢，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说在晚上听会比较清凉， 而且刚才当我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唱出那一句唱段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种被人拿鞭子抽了一巴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呢打得非常的舒服啊，因为这个音乐的节奏感包括它的整个的氛围和周末的氛围是不谋而合的，对不对哈？ 除此之外呢，今天和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曲也是我另外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曲，来自 TZ Back 夏季热。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说，就是由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提供了价值299元的 Planting Gate Aris 小恶魔便携的蓝牙音箱，时间呢会在7月6号到8号期间，老国展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百余乐器以及生活精神品牌一网打尽。 当然呢，这一次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话，这是我们为大家特别送出的奖品啊，刚才说到的这个299元的 Plenty Gates Aris 小恶魔的便携蓝牙音箱，今天呢我们会抽出一名朋友去获得这样一个幸运的惊喜 啊、 听现场玩音乐选好货，就在 Music and Life Show。 这首歌曲叫做夏季热， 好听。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支乐队还是比较特别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女主唱发声，感觉很 好听，真的就是很好听的感觉 啊 是。 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到此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下周再见，各位 Have a good Friday。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